不到人可以联络。过度要求绝对自我，却失去爱人的感受。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帮心情找个暂时的家。很想找一个人说说话，让寂寞也能泪如雨下。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石头来了。7月22日下午3点，居然之家大型店携手歌手石头与您一起过夏天，全场85折，满10000送500，智能手机抽不停，签到免费送凉席，详询8128-1062。 心之所向，无所不达。高端 SUV 级皮卡尼桑纳瓦拉13.98万元起，北京速邦汽车现车充足，真诚销售。电话18600592258，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青年报消息，17号记者从房山区政府了解到，过去充斥着出租大院、占道经营、开墙打洞等违规现象的北三村，将整体规划成为功能分区明确的新型生活区。据北三村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占庄、安庄、固村将会纳入一体进行规划，三个村的功能分区将会更加明晰独立。其中最北部的占庄将被规划为产业区，安庄村将主要集纳居民的新建住宅楼，固村将成为主要的生态绿化区。通过规划，北三村整体留白增绿之后，绿化面积将增加45公顷。房山新网消息，冬病夏治三伏贴开贴。房山区冬病夏治三伏贴已从12号起正式开贴，周口店、长阳、城关等全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各大医院均可为市民提供三伏贴的贴敷诊疗服务。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心愿，只要为你过一天，这是我心愿。别再让我心伤感，明知这不断，为什么让此恨绵延？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有多少千难万难，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别再让我心伤感，明知割不断，怎么让此恨绵延？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只要为你活一天，这是我心愿。有多少爱的怀念，